见过的唱唱唱歌的人啊。小时候看看录像机，这部电影像深水一样没动人的声音，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录像机从此吸引了这个世界。再多的词汇还是不能形容你的美，让我牵着歌声只有